双美的翅膀，在狂风中飞翔。你有惊人的力量，让生命这样坚强。无数双眼睛向你投去渴望，祈求把苍天让人间重焕安详。你有一双美的翅膀，在狂风中飞翔。你有惊人的力量，让生命这样坚强。无数双眼睛向你投去渴望，祈求把苍天让人间重焕安详。天使就这样把幸福降落在人手上，他的微笑和阳光给人们再生的希望。天使就这样停留在人们的生命，换来人们的安康。当有一个清晨，天边升起太阳，当寒风不再夜晚鸣响，我看到天使金色的翅膀，我看到他们快乐就在我身旁。